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时间又回来，情商花笋哥又做录音。我们已经成个礼拜两个礼拜停了，我告诉你，现在才录得那几集，屌你老味，今个月都不知道怎样过。 有没有被人屌啊？我们 没有、啊、 已经没人听 了。不是、啊、有，我告诉你，不是没人听的，笋哥、啊、开一个、题目先， 弦外之音。 有一天我就调去第二间病房，在第二间病房那里我就默书。为什么呢？近来看一本书、哎、介绍第二本书给大家看，那本书叫做《暗杀教典》。这本书是美国一个前 FBI 的中情局人员，他以前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啊、刺客。他、写一本书，这个世界上我告诉大家、真的充满了很多刺客。等一下我先讲这本书，即是讲、刺客这件事。咁咧，呢個學生咧，我就喺度默裏邊有啲嘅刺客十大要求。咁我就喺默要求嘅時候咧，規則嘅時候，個同學就問我啦：咦，寫稿啊？我話唔係啊，冇寫稿啦。佢話：呢排個節目點啊？咁我唔識佢嘅嚇。我話：咦，你又知嘅？好多人都有聽嘅。佢話有啲同學係未入行之前已經聽。咁我話：你其實知唔知道係邊個嘅咧？佢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你係邊個。咁怪唔知得，屌你！第一冇女埋身，第二食早餐嗰間張台係空嘅啦，屌你！呢啲撚樣你估你唔知道你係邊個？唔驚你個撚樣亂噏嘢啊！屌你老味，你把口臭撚過個搭屎！屌你老味，有人聽嘅第一。第二樣嘢我講呢本書咧，刺客教典咧裏邊講咧，呢個世界。各國的政府、啊、都是很多地方進行一些暗殺運動的。你不信，前兩個星期有一個、麻醉科的教授，個老婆呢和個女兒駕駕駕車在車上就昏迷了，之後就送去醫院就搞定了。到現在呢，個毒理化驗呢，你在報紙都看不到。為什麼呢？政府撬了他嘛。他老婆馬拉人也是一個、醫生來的。那為什麼呢？當然是政府叫你做某些事，你個撚樣不做，不做就沒有這樣的下場了。政府發現到你是被人毒殺都不夠膽說。為什麼呢？如果他是被這個撲731、啊、還是撲137殺，你猜香港政府這樣出來嗎？你老公這樣出來嗎？ 撲是什麼來的？ 什麼啊？那時候那個什 麼、俄羅斯那件事， 俄羅斯那件事撲是哪些用的呢？是官方才有這樣的財力去用的嘛、那你是被這些殺他，難道說出來？屌你，你今天死個女兒和老婆，你還有兩個女兒啊，阿叔，你看著死了嗎？屌你老闆，在世界各地都有這些暗殺事件不斷地發生。第二單我想說的是什麼呢？我這件事我做了很多的剪報的，有一個、在泰國來的、女商人，是一個寶石珠寶商人嚟嘅，佢喺稅務大樓個大堂俾人殺咗，之後條屍喺邊度揾翻咧？就喺、是、個頂嗰、那個 水缸， 唔係、冷氣槽啊。佢俾一啲嘅電嗰啲叫好似封箱膠布銀色嗰種咧，條屍包好咗，企企理理咁捲喺嗰條冷氣槽嗰度。咁點解咧？因為冷氣槽凍啊嘛。第一，佢保存屍體唔發臭啦。第二樣嘢。不會滴嘢落嚟啦，因為包到實一實。咁之後就拉咗個裝修工，拉咗個冷氣維修技工。呢單嘢一定係插裝教我啦，同埋可能當時佢屌你老尾見到條屍，咦仲有啲嘢喎，揞攬埋佢先，屌你老尾之後唔講出嚟咯。係一個政府嘅行為嚟㗎，你殺人老笠會唔會喺大堂做啊？第二。會不會咁快將條屍吊撚咗上去，之後包咗電線膠布纏一層啊？成天人做啊！屌你，一個人點做啊？咁呢啲嘢你做啊，替死鬼啊，真係唔好彩啊，細佬！ 因為突然間講起呢兩單嘢咧， 因為講暗殺教典。 哦，即係呢本書有講呢兩單嘢。 呢本書就冇講呢兩單嘢，但係呢兩本呢本書講其中好多單嘢，仲賤過呢兩單嘢。我話俾你聽，用嘅手法、科技點樣做？全部都是這本書寫出來的。那為什麼這個撚樣要寫這些東西出來呢？原因就是因為他退了役做了記者。那你退了役之後，人家官方其他國家知道你退了役會怎樣懟冧你咯、 我很有興趣知道、即是一個人呢、譬如說他、為什麼他會走上做一個暗殺者的道路呢、即是一份工來的啦，很明顯 工來的啦。 但是咁你其實做得暗殺者，你其實你條件唔低啦。首先你一定係一個聰明仔先啦，識多個語言啦啩，同埋咧體格強健，同埋咧對所有 chemical 啊武器啊一般嘅軍事常識你應該都有啊。所以你其實揾份工作照計唔難嘅。 啱啊。 咁點解會走上一個暗殺者嘅道路咧？ 我講一句佢裏邊寫嘅説話俾大家聽：暗殺係即時解脱 無可接受的命運。暗殺是一種璀璨亮麗的行為，一個人的死可以改變事件的潮流，救回這個社會。 哦，宗教性的，他暗殺是，OK。 他是有一個理念在這裡的，背後呢，暗殺呢，是真的有一個為社會帶來好一面的目的的。他裡面都講，為什麼人不暗殺金正恩呢？因為你就算金正恩死了，都有第二個金正恩。所以呢，他們的暗殺目標呢，是非常之明顯，而且有些暗殺目標呢，是不是我們想說，啊，屌你老闆，金正恩死了就怎樣。他裡面講，希特拉如果被暗殺成功，他就真的可以改變社會，造福人群。他做一個殺手呢，和一些刺客呢，真的有一個很明確的理念的。那為什麼他會走上這個殺手之途？大家買這本暗殺教典看看就可以了。 但是我又覺得很奇怪，因為呢，只要那個人呢，譬如他做一些壞的事，譬如說好像金正恩一樣，金正恩呢，他就不暗殺，希特拉呢，他就暗殺這樣。但其實可能呢，他們兩個即犯的社會罪行，其實同樣都是極大的。 金正恩如果死了，他的政權未必會倒下，希特拉死了，他當時的政權會倒下。 即其實個問題就應該這樣問的，即看他死多少次，因為有量的嘛。譬如說金正恩死了，然後金二恩、金三恩、金四恩，只要不停地死，其實個政權會倒下的嘛。誰上就誰死，就會沒人做的 了。但你當時的資源不能夠 等他死那麼多次。因為其實呢，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有一次去看醫生，咁係 Catherine 介紹的，咁啊個醫生咧就係冇乜醫理嘅，冇乜醫理，即係佢後邊個 theory 好薄弱嘅，佢只係相信一樣嘢嘅啫，淤血論。咩意思呢？就係 唔 係 死精論 咩？死精論係我講嘅啫。淤血論咧就係指你如果你嗰個地方咧點解會痛有痛症咧，係因為有淤血。咁淤血又點嚟咧？係因為你細個撞親嗰個地方。咁話咁點解會一個人有高血壓呢？我因為撞親過個頭。OK， 你唔好笑佢啦，因為即係因為我其實咧有個咁嘅諗法嘅，因為你大家個如果對嗰件事個假設唔同咗咧，結論一定係會有分別。咁你反正現行嘅醫療手段都醫療唔好你嘅時候，咁你信下其他人咯，可能佢撞中咧咁樣，反正又唔係好多錢，幾嚿水搞掂咗咁樣。咁啊，最尾個結果係唔得噶啦。咁咧，但係咧我理解暗殺就是一回咁嘅事咯，佢一定係有種睇法咧，對呢個世界有種睇法嘅，就係淤血論咯。只要淤血清除咗，咁你個身體運行就 OK 噶啦嘛。 但係呢個世界太多人渣，一定啲淤血要清除啦。 係啊，咁但係咧，另外一個睇法就係咁，呢個同西醫嘅切割一樣嘅啫喎，即係你割瘤割咗之後，佢會生我出嚟。咁但係起碼有一段時間冇啊嘛。呢個就係個重點啊。 不過淤血論咧，其實係實，即係喺好多嘅實驗的情況裏面都是即真的得的。你看下很多中醫都喜歡那些神醫都喜歡屌人的嘿的，那就覺得你的淤血出來那個屎窟窿被人乾膠之後損了就沒事了，那個波呢因為你呢痛呢，那個波裡面有些淤血被扎呢，扎到那些淤血擠出來就沒事。你見很多人都信的，你都很多人都做的，屌你老闆。 Anyway， 這樣呢就所以你話暗殺呢樣嘢，其實我都其實我成日都諗呢樣嘢㗎，即係細個成日都有諗呢個問題啊。點解即係呢個世界咁多刺客，嗰啲人做嘢咁衰，點解冇人懟冧佢撲街咧咁樣？咁後來我大個就知道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就係咧因為同佢一齊嗰啲人身邊係收養極大利益啦。其實呢個世界維持緊一個政權得兩樣嘢，第一係分赃，第二係軍隊啊嘛。喂，屌你媽！你要刺客，你要八萬軍中藏阿斗，你咁多人多過趙雲咩？冚家富貴，即係一隻馬單騎衝過八萬大軍，入去攞翻個仔出嚟。喂，屌你媽！呢啲神人即係一千個得一個啊嘛，同埋而家仲有機關槍同埋迫擊炮，你睇下金正恩點樣對付的敵人，你就知啦，你都驚噶嘛，大佬啊！所以咧呢啲嘢講真，雖然暗殺好撚犀利，但係亦都唔容易成功。 啱，你講啱。 跟住，然後第二，我想講弦外之音。好，解一解個題先啦。弦外之音就係指你彈琴嘅時候咧，人哋咧可以聽到你個琴音後邊背後嘅意思。咁而我哋今日想借一個題目咧，就係想講啊，其實我哋人大咗咧，聽嘢都唔係聽表面。我哋好多時咧你講你頭先個例子咧。 我頭先邊個例子啊？ 誒話你有個朋友試探性提問咧，話有個女仔。 哦嗱，咁咧我首先我講一段説話先啦嚇。呢段説話係Harold Pinter 講噶，2001年啊定1999年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人，最出名嘅一本書叫做《The Kickers》。The Kickers 裏邊有一句説話就係講一個人。去到講一番說話的時候，只是描述他想在你內心存在的形象，不是一個事實，未必是代表一個事實。這個是《弦外之音》裡面最主要的宗旨，或者是那個的偏頗。我近排有個老友跟我說，喂狗啊，我呢認識得有條女，她現在拍拖，她說她條女呢就認識得有個朋友住你屋苑嗰度嘅，咁嗰條女咧同老公分房瞓嘅，咁咧成日咧就條女靚嘅，我突然間俾你睇啊！條女咧夜晚黑成日同人賭波啊，有人上床嗰啲咁咩，我遲下介紹識，我千祈唔好介紹我識啊，大佬！屌你老味，突然間知道你個撚樣，又話成日發出噪音，又咧又老成日投訴我啊，大撚鑊啊！我話俾你聽，嗰個女朋友點解同我老友講一番咁嘅説話，佢就係想 detect 下你啊！我如果有個咁嘅朋友嘅時候，你會唔會對我繼續忠誠呢？呢個先係佢嘅弦外之音。但我老友就戇鳩得一樣嘢，信以為真。我哋而家人大咗啊，你講呢啲説話，我哋聽嘢嘅時候有好多切面啊。第一、第二樣嘢，人大咗之外咧，我個人有進修啊。我平時咧，你揾到我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咧就貼咗喺呢個三聯書局門口。我不是在書局，就是在走在書局的路上。我成日睇書，亦都買好多哲學書去睇，能夠令到我自己嘅觀點與角度充實少少。所以你講嘢嘅時候，你唔好當我低能啊！屌你老味，嗰個老友雖然讀好多書，但係佢真係低能。 不過又咁講，即係咧，譬如話我哋成日討論言外之音，即係我哋你知道我哋去到而家2015年咧，特別生活喺城市，仲要喺香港咧，即係講真，人哋講嘢你唔讀過咧，其實係你唔啱。 係啊，咁啊係喎，屌你！ 係咯，即係因為 等咗流聯行個仔叫你去買樓啫嘛，你唔讀過，你真係覺得自己唔啱啦。有啲人係低能嘅，你唔使聽佢講嘢。 所以咧，你又唔好咁樣講喎。所以咧，我哋當發現咧啲嘢唔合理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背後嘅動機喺邊度。 啱啊！ 嗱，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我想買一樣嘢俾你，即係我想買一個鏟俾你，哇！呢個鏟抵啊，300蚊一個，300蚊一粒，唔包開，有啲松珠，食啊食，唔食就唔食，咁你會唔會買啊？ 唔買。 係啦，咁咧，我哋呢個世界就出現咗一樣嘢叫政改，佢話俾你聽係咁噶啦，我係會選條撚樣出嚟俾你選噶啦，你選就選，唔選就柒就。咁你覺得政府想唔想過呢單嘢？ 我話俾你聽啦，你講起政改，我有一個弦外之音想講嘅。中央政府根本就唔想發生有任何政改，佢用嗱， 咪就係咯，唔係嗱，即係其實我點解要舉呢個例子咧？就好明顯嘅，就係咧啲即係咧，大家玩緊個遊戲咧，根本係好撚神奇嘅。我如果話俾你聽，喂大佬嗰、那個即係嗰啲嘢有曱甴嘅，你咪食咯，唔係即係。你而家食唔食？喺8月31日嘅時候咧，所謂政改框架出現咗啦嘛。嗰個框架就係話俾你聽，喂，其實人哋叫你唔好過啊，傻仔。根本就唔撚想你過。其實佢唔過，對政府冇任何傷害。過咗咧，有可能有傷害。唔過咧，我從來認識咁多個政權，讀過咁多年歷史啊。最好嘅日子係點啊？同琴日一樣。即係咧，我所以我就成日其實咧，所以咧，你而家睇咧嗰啲政治人物嘅 reaction， 即係佢哋究竟點樣去反應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用言外之音嘅角度去睇咯。究竟嗰啲人去支持想有政改同埋唔想有政改嗰啲人，究竟有幾真咧成件事？ 我話俾你聽，根本全部都係中央去做嘢嘅。中央係打住紅旗反紅旗，有一班人就話俾你聽改，之後同一班人講，喂，你記得叫佢撚咗唔好改啊！咁件事就會拖拖拉拉，之後就會冇發生過。咁咧，佢咪即係反面又係佢，正面又係佢，人又改，鬼又佢。不嬲，中共就最中意做呢啲嘢，舉住紅旗反紅旗。毛澤東、文革到而家都係咁撚樣。 因為其實個情況係咁啊，即係當我唔贊成呢件事發生，我個腦底係唔想佢發生嘅。然後咧，我仲可以借住 你令到佢唔發生，然後去收你皮。 係啊。 咁其實係何其咁高招，而咧你嗰啲所謂泛民咧， 全部收人錢嘅。 佢唔係啊，佢就算冇收錢都好啊。坦白講，佢而家佢要企個位就係唔可以俾政改過啊嘛。但係唔俾政改過呢一個目標同中央嘅諗法係 一 致噶 嘛。 如果萬一過咗佢先衰啊。 啱啊，所以咁樣泛民出嚟。 所以咧，我其實你知啦，我都係即係好多左翼嘅朋友啦，即係好多朋友都係食緊呢行飯嘅。其實咧，心裏邊咧暗揀啊，其實大家係想件事過，係啊，過咗有咩好處咧？過咗咧就係、是、因為咧，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好多嘢咧俾咗你就翻唔到轉頭嘅嚇。咁、然後即係咁講，即係原本咧你係只得係可以揸波嘅啫。好，但係而家咧有限度吹簫，吹過一次。你就想無限度吹簫噶啦，因為慾望是培養出嚟噶嘛，慾望只要大咗，下次你唔俾佢咧，佢屌柒你噶啦嘛。就算啊，你啊即係用過幾兇狠嘅手段去鉛制佢啊，你最尾咧都係會，即係你最尾你都要剔一個俾人哋重新再將你個口擺埋條賓州道嘅風險噶嘛。所以我覺得點解言外之音咁緊要係如果成件事咧而家拉翻闊嚟睇咧。即係你就會發現，其實啲嘢係一早就即係你如果知道個牌局係咁樣玩咯，一早就應該 啱。好，我哋講翻言外之音。 繼續啊！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政改，我哋真係 唔識講， 已經落入咗中央嘅圈套裏邊。你等於你玩過三關，中咗兩頭蛇。咁你咪而家中咗兩頭蛇啦，冇電啦，要差 一陣先。 咁啊，即係中咗兩頭蛇，你點都死噶。咁至於我哋生活裏邊有好多言外之音，例如我同你講一句，阿狗，你真係叻仔啦。咁你係咪覺得你好叻仔啊？梗係唔係啦。 嗱呢啲 你小心啲啊。 係啦，嗱呢啲咧就係最低層次嘅言外之音啦。嗱講真，我頭先啱啱講起刺客。即係如果政府係可以運用啲污糟力量嘅話，其實好簡單啫嘛。你一爭幾多票啊？咁梁耀忠，咁樣講人個名唔係幾好，咁個個都有仔有女噶。咁啊，喂，大佬余若薇都有個女噶。你咪揾人飛去美國度鉛咗個女咯。 喂，你佢冇做啊？ 你淨係投票嗰日。淨係投票嗰下 甜你個女啊！佢得閒同你女，喂你睇你個女認識咗我女，我個 friend 喎，你睇下佢，哇！而家做啲咁嘢喎， 都唔需要，即係咧呢啲咧係長時間嘅，因為你其實都乜都唔使講，因為咧你只係最短嘅時間裏邊冇選擇啊，你咪就係投票嗰日嘅朝頭早， 啱啊 ，send 個 WhatsApp 俾佢， 搞掂 完咗。即係咧，如果你諗下喺政府嘅立場裏邊想呢件事過，而後邊嗰個又係我哋偉大嘅中國祖國嘅話咧，根本就簡單到不得了。 佢根本由頭到尾都唔想你過啊嘛！屌你，根本冇撚係信喎！屌你老味，我好多咧嗰啲人，屌你老味睇嘢都唔知點睇啊！屌你 個閪！我唔識啊！即係咧，你坦白講，政治本身又唔係真係咁簡單。 啱。 係啊，我哋 同埋政治本身又好邋遢，同埋你同一個政府對抗，你冇好下場嘅話俾你聽。 咪就係。咁啊，唔係即係冇好下場啊，預咗啦，就係關鍵係有冇咁嘅需要啫。喂，嗱講真，邊個搞革命唔係預犧牲嘅？ 啱。 嚇，咁你預咗犧牲，即係冇好下場啦。咁但係點解你都要做啊？因為你有睇法啊嘛。咁如果你覺得喂所以點解成日都係即係大陸次次改朝換代啊，都係搞到大家。大家都識背啦，民不聊生啊！呢個饑荒年年啊，天災人禍啊！喂，都係因為呢啲嘢噶啦。你有幾可聽到人哋話？喂，因為因為政府頒條例唔俾男人屌閪，所以要 我話俾你聽，喺呢個現世近呢幾年最偉大嘅刺客係咩咧？就係嗰啲。陪啲官員瞓到去落馬嗰啲女仔，佢哋有一個勇氣就係、是、我同你屌完閪，我養出嚟啊！我夠膽俾個閪人哋睇啊！你真係屌霸王閪啊！你運用你嘅權力令到我哋咁樣屈服，我覺得應該頒個諾貝爾英雄獎俾呢啲女仔，每一個都要頒。佢哋嗰種嘅刺客運動或者嗰種行刺嘅手段，係真係令到我五體投地。我真係好仰慕，或者真係非常之覺得呢啲係英雄，因為 我估咧，大陸咧仲有好多女嘅貪官嘅，你其實咧都可以用你個屎窟窿咧。 屌你老尾，我又唔大隻，你話我大隻啲就話啫，又唔靚仔。 金城武咁啊嘛，一屌你！ 唔係，你應該咁樣，由今日開始咧，買一打蛋撻翻嚟，每日淨係練咧舐曬啲蛋漿，但係個塔皮唔爛 嘅。你要練下啲人魚線啊、胸肌、腹肌先得嘅，大佬！屌你老味，你淨係練條脷好撚用。 唉，可能佢有聽牛醫生與狗護士咧。 係咩？有啲官聽廣東話， 你好難講噶嘛，特登揾人嘅翻譯醫生。 唔係啊！屌你老味，聽都唔夠膽飲嘢咯，屌你閪啊！ 你聽日就俾人哋捉咗翻去中南海嗰度。 做咩啊？俾人研究啊嘛。 怜悯真系疏审啊！ 系啦，唔系讲翻弦外之音先。喺工作上边，我哋亦都好多弦外之音。咁喺工作上边，我哋成日都觉得啊，老细赞紧你，或者我有啲同事觉得啊，系个老细咁样讲，点点点点。我话俾大家听，大家出嚟做嘢，明智啲，切入个中心思想多啲。咩叫做好员工？唔需要食饭，唔需要放假，斋做，唔需要有任何休息。嗰啲叫好員工。嗱，喺現今嘅社會機構裏邊，奴隸就等同一個好員工。所以當老細同你講一啲廢話嘅時候，或者你啊，屌你老尾阿狗啊，你病假好多啊，狗你唔勤力，你只要望住佢講一句，或者係真係好想內心講一句，我屌你老母啦，咁你就得噶啦。 咁咪學你話齋啦，即係其實所謂哇！呢啲真係好撚左翼嘅睇法。簡單啲講就係認清本質咯。你同佢本質上係有結構矛盾噶嘛？ 啱啊！ 咩係結構矛盾咧？就係老闆梗係想揸你多啲，你梗係想攞多啲人工啦。其實就係咁簡單啫。 啱啊！ 咁然後後邊咧，其他講所有嘢都係虛招嚟嘅。 啱。 咩虛招啊？即係我抌條蕉皮睇下你踩唔踩咁啫。 啱。 係啊，咁但係咧，識玩嘅人會點咧？ 啊！ 識玩嘅人咧。就是在虛招裏面令到老闆覺得你已經中了伏咯，所以真正叻嘅擦鞋仔係老闆真係覺得佢係已經搞掂咗噶啦，係嘛？你要降低你敵人嘅防備性，然後咧喺佢危險嘅時候穩手突擊，咁你先至有攞到終極勝利噶嘛。所以弦外之音咧有所謂識玩同唔識玩，如果你識玩嘅時候，你就應該順勢而去。嚇、啊！即係穩手突擊 嚇，你係穩手突擊，即係咪穩手咁多年都未突擊過咧？屌你！ 哦，又好難講喎，即係睇下你公司個 size 係咩啊？你譬如話你好似做醫院咁樣，你突擊條輪咩？你突擊佢瓜廠 啊？ 屌你做院長 咁啊係喎， 係咪冇撚用啊嘛？ 第二樣嘢喺愛情上邊有好多弦外之音啊，細佬佢話你碌撚大啊，你諗下咩事先啦？屌你諗咩？你讚佢靚，其實你想做咩先？ 係啊！ 呢個世界好得意啊，冇人無啦啦氹你啊，冇人無啦啦讚你啊！屌你老尾，你想同我講，哇！搞呢個世界唔係咁殘酷，呢個世界就係咁殘酷。 我成日同一個女性朋友傾，講一句説話，佢成日都唔夠信嘅。我男人同女人中間係冇朋友。 啱。 係啊，即係呢個冇。即係冇男性同男嘅性傳統意義上傾係朋友嘅，冇辦法。譬如話，如果我係仔，你係女咁樣，冇辦法喺度傾偈傾幾個鐘嘅，而係唔搏嘢嘅，係啊，即係呢啲朋友係唔出現嘅喺我哋。 係喎，我有一個喎。 係咩？ 係啊。 邊個咧？ 阿妹咯。 哦，咁咪係因為唔想搏佢啫。 我好想搏佢，不過大家付出嘅代價應該好撚。 唔係，咁因為你望到後邊嗰個價錢牌搏唔到啫嘛。 好撚沉重嘅真係，同埋可能都係死魚。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說你主動地不想這件事發生，而客觀地你看到你分析完局勢了，審時度勢之後你發現如果插進去你就大了鑊了，是不是？ 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做都同大家，即我覺得這個觀點都對大家都是有好處，就是這個實即去到香港特別是城市如果你的事情沒有想過度過格過，是的。 即係我又講一樣嘢， 即係你唔撚啱。 你同你頭先講嗰樣嘢話男女冇朋友，我講一個國際例子你聽。知唔知道寵信房子係個咩人？ 寵信房子 赤軍嘅領袖。 啊哈！ 赤軍嘅領袖。 假妹嚟㗎。 假妹嚟啊！寵信房子佢最出名嗰張相就係著住件水手服揸住啲迫擊炮咯。 哦。 真㗎，著住件水手服揸支迫擊炮堅嘢啊，射嗰啲彈得啫。寵信房子有個女嘅。個女喺國際舞台上邊，尤其喺中東嘅遊走係好叻嘅。點解咧？當年這個日本有幾個有十零個人質就嗰啲即係廠家派去做嘢嗰啲，就喺中東就俾人冇撚走咗。我話俾你聽，一個人都冇損傷冇甩皮就放出嚟。中東劃船係靠邊個咧？寵信房子。咁寵信房子有個女嘅，個女喺阿拉伯地區嘅影響力係首屈一指嘅喺東南亞裏邊。點解咧？ 原因就是呢當年寵信房子呢就在這個貝魯特解放大學讀書的時候呢，我記得好像貝魯特，如果有網友聽到不對的請矯正。貝魯特解放大學讀書的時候呢就跟一個人攬頭攬頸，大家說是朋友，那個叫誰呢？阿拉法。咁咧，話説咧，個女咧一出世咧鬼樣嚟，屌你！個覺得嗰個係阿拉法個女啊，真噶，唔係我講噶。屌你老尾，個佢同阿拉法個樣，屌你老尾，咦咁撚熟嘅？喂，係咪噶？個個都話唔係啊。事發當事人話：喂，嗰、那個係咪你？屌你老母啊！你個撚樣講咩啊？過嚟打靶！個個都話唔係，但係佢個女喺中東嘅影響力係好大噶。咁咧，啲人成日都話，佢自己都話寵信房子。阿拉法我的戰友，我就不信你應該是炮友。咁咧，屌你老味，佢哋係真正嘅炮友，不停攞支大炮去對住人，不停攞支大炮對住人哋個閪。咁所以男女係應該冇朋友嘅。屌你老味，你睇下國際舞台就知噶啦嚇。咁我哋講開呢、這個呢、這個弦外之音。咁啊你喺男女關係裏邊又係咁。工作上面是這樣，夫妻關係更加是這樣，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還有 我這樣說，即是有是好的，弦外之音有是好的，是其實呢人和人溝通呢太直接呢 是很好的， 就是多摩擦的， 是 譬如說你老闆一回來就說，喂，為什麼你工作能力這麼低？ 喂，那是這樣的啦， 如果他換了你今天是不是病了？ 是 不是好一點？是 不 是好一點？ 那你就懂想了。 你譬如說你那天呢，如果你的女兒問你為什麼你的賓州不硬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今天是不是太累 是 不是好 的？ 喂，弦外之音真的 是我們生活的鋪師部來的， 不是鋪師部，直接一種保護式啊，大哥。 是啊，大哥，如果我想有多少男人頂得順俾你條女 性無能啊？唔係個男人應該咁同佢兩講，我就唔係性無能啦。不過見撚到你個肚啊咁撚大個，跌撚到落屎忽，屌波又冇波路，屌你老味吹簫又唔叻，你睇下學阿波多野結衣即係硬撚個馬撚啦。 我有個朋友即係好唔好彩，佢咪又唔係嘅，佢啱啱離咗婚。咁離婚個原因咧，佢同所有人都冇講嘅，但係我同佢真係 friend 個打 band， 佢講咗俾我聽咧。我都其實我唔識俾意見啊，但係簡單啲講就係佢老婆生完仔，成副架撐歪曬。咁佢好介意。所以佢離婚。 話俾你聽啊，生完都唔係好恐怖啊！如果你 keep 得，我見過有一個女人真係啊嗱，即係我同佢真係上過床一段時間。 我知道你講邊個？ 哇！我話俾你聽，佢個樣啊冇嘢喎，笠住嘅地方嚇嗱，佢笠住咩地方咧？出嚟小背心、短褲。我話俾你聽，一摸一件衫，哇！屌你個肚啲皮巢撚到直頭跌曬出嚟，個波揼撚到，哇！你望到真係，除咗兩個字，嘔心。即係你根本做唔到任何嘢，即係你見撚到，唉，唔好生好過啊，大佬。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咧講言外之音咧，即係我講嘢即係叫冇咁直接啦，簡單講。其實除咗係保護式之外咧，其實係對聽嗰個人咧， 都係一個保護嚟嘅。 其實係一個尊重嚟嘅，即係你唔想同佢搞得太衰。係啊，咁 唔想件事咁肉酸啊。 係啊，咁因為不過我個朋友其實我心裏邊咧，我係。有啲覺得不是美意嘅， 唔係啊，因為有啲真係生到好肉酸嘅， 真係即係 惡啊，搞到 即係喂，大佬，大家把年紀啦，即係 唔係最慘係嗱，其實咧性方面咧都有啲吸引力嘅，即係等於我哋咁嘅年紀啊， 同埋咁講咯，你想搏嘢，你咪出去搏咯， 啱啊， 係啊，你 咪顧住頭家咯， 喂，嗰個係你老婆嚟噶嘛， 唔係最慘佢有個仔啊嘛，屌你， 咪就係咯， 同埋男人都要 keep 下，即係好似我咁嘅年紀，我唔 keep 你睇下個肚腩幾撚大，個波幾撚大， 我咪又同你一樣， 即係人哋見到你都冇胃口啦，即係唔係你見到人冇胃口，人哋見你都冇胃口啦，喂大佬，咁咪算咯，係 咯， 拉倒啦，大家唔好屌閪咯，俾錢啦，屌你， 就呢度， 拜拜。